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好 ，OK， 今晚又翻嚟啊！ 咁啊，钱兄又要啊，晏少少啊，自己尖又嚟啦。喂，咁啊，今日咧就系、是、嗱，我哋就搞完成个呢个抗战胜利70周年。嘅之後嘅第一個節目啦，因為成個連串嘅活動係由16日、23日、8月30日，日頭夜晚到9月1日啊，咁一連串嘅啊，咁應該9月2日咧，仲有一個叫做烽火唔知咩， 烽火山口嗰個展覽， 宋瑞康咁啊，喺呢個馮平山圖書館啊， 水準好高， 香港大學 廣大呢個圖書館嗰邊，咁即係都繼續嘅嗰度有啊，咁啊， 陣間會唔會提佢？好似話嗰個烽火山河嗰度，廣大有個 潛水嗰度咧，就俾人哋 cut 咗，就唔俾登出嚟。咁呢度我哋再講啦。 好啦， 好啊，嗱，我哋一樣嚟啦。喂，嗱，那個圖片展我哋講得太多啦，啊，咁我哋費事再講啦。咁我哋從呢個8月30日嗰個遊行開始講嚇，因為 嗰個掀起序幕。 系啦，咁即系如果讲 边个搞噶个游行，讲讲先，而家系赛后检讨喎。 系，唔系讲唔系检讨，我哋都即系报告一下啦，又搞咗啲咩啦？因为我又唔喺香港，所以又唔系关我事嘅。 马宋喺度啊，即系你两个介绍下先。唔系而家好似唔似为马？ 上次我哋都有 赛后检讨啊， 都唔系叫赛后检讨嘅，即系都总括一下啦。咁啊， 有相嘅喎，我哋有相 睇相啦，睇相 有啲相嚟，慢慢介绍啊。 嗱，就呢个系阿李伟霆先生， 系啦，就系咁嘅，就讲我哋呢个都系呢个八周年筹委会嘅活动之一嚟嘅。咁就负责咧，单位就系中秋学会呢个游行嘅中秋学会。咁就朝头早出发，我朝头早喺呢个 遮打花园 度出发。咁就比以往唔同咧，就系今次我哋有老兵。而且呢個有嘅老兵都係由兩岸三地老兵，其實都我可以咁講係香港或者台灣咧都幾罕見，因為有兩岸三地三班嘅老兵喺度， 係啊。 咁啊，當日就辛苦啦，就落雨啦，咁啲老人家又即係有啲都 個個都跨九張噶啦， 係啦。今日跨九張啊，真係 個個跨九張啊， 啊有啲就98啊，97啊咁樣，咁啊。即係個都天氣麻麻地，大家都著曬雨褸啊咁樣。 黃雨暴黃色暴雨警告底下， 梗係啦，淋病好辛苦噶。 咁啊，即係拖拉算好啦。咁我哋嗰陣時唔係非常之大雨，有啲雨啦。啊，咁就由遮打花園出發。其實淋到雨嘅地方大概有10分鐘路程係淋到雨，之後就到咗 去到日本領事館又再 前啊，係嗰度就日本領事館都落雨，係啦。咁樣開頭警方咧就叫我哋就即係佢日本領事館喺個橋嗰度噶嘛，跟住上面個平台就原本就話，即係話我哋嘅宣讀嗰個宣言啊，嗰樣嘢咧就喺橋嗰度搞掂算數啦。咁啊，後來就有人就提議咗，喂，橋嗰度拍出嚟唔靚喎，黑掹掹喎，啲光唔好咁樣，就上翻去呢個日本領事館門口， 堅持喺呢個交易廣場上面嘅平台 嗰度啦。咁樣就所以就我哋就上翻嗰度先繼續咁樣就。會嗰陣時淋到少少雨啦，咁樣係啦，咁當日其實都好多記者嚟啊，有好多傳媒嘅朋友。 嗱，雨好啊！ 嗱，據聞咧，即係參加都有成300人嘅，咁但係咧就後嚟啲新聞媒體咧，尤其無線嗰啲講100多人啦，係咪？ 正常啊， 即係呢個，我覺得講100多已經算好噶啦。 喂，據聞啊，佢係寫咗個警察打電話嚟同主辦單位講，嗱，今日我哋會寫好似寫120人落去，即係我會寫120人落去。 但係佢實際上佢哋 即係實際上 其實他們警察數呢都兩百多人的， 樂寶扯內就一百二十， 我們寫一百二十， 即是警察的數字來的， 是的， 即是一半啦，不知道，警 察的公關的報道呢就百二人啦， 是因為呢就我根據大會給回來我資料呢，就即是經工作人員點算呢二百七十多人的，即是接近二百八十人，三百人啦，當他即是數漏啊這樣。咁啊，即系嗱，右派嚟讲啊，即系所谓泛蓝咧，亲国民党人士咧，搞一次咁嘅游行咧，呢、這个都系我睇都系 唔多见， 不特止，我估后来仲唔知仲有冇添，呢、這个可能都系石果仅存噶啦，即系一个屌你几百人嘅一个咁嘅游行，冚家铲都已经可以讲到好似好惊天地泣鬼神咁。咁即係你 謝謝公，你前有炸雨，雞鳴不絕於風雨喎、 啊。係，但係個問題即係，如果我哋右派嚟講，嗱老實講，你話我哋右派係咪真係冇人咧？又唔係冇人嘅。咁但係假場咁樣嘅幾百人嘅一個咁嘅遊行，都好似好辛苦咁。 唔係即係一貫嘅作風，嗱即係咁講啦，一貫嘅作風咧，右派嘅作風咧都唔係喜歡上街嘅，都係嘴巴就大過行動嘅。 嗱、即係喺倫敦屌你乜！八十几九十人，即系讲紧一千人嘅，哇、好捻多人喎！屌你老母，一上到街要游行咧，冚家铲二三百人就已经好捻大伟大制作噶啦，即系你话几奇怪嗱咧嗱呢个咧，我都要咁数，呢个系蓝营嘅本性嚟嘅，包括台湾都系， 系啊， 冇错， 台湾为我哋要揾人游行，哇！屌你睇民进党绿营嗰啲一搞，哇，几十万人嘅，屌你我哋搞十几万人已经好捻巴闭噶咯， 即系蓝血啦， 系嘛？系咯，藍血即係 blue blood 係巴撚幣啲嘅，即係唔肯上街嘅呢啲。嗱咁所以咧，即係呢個藍色嘅本性可能真係咁樣嘅。 都唔止啊，我覺得仲係仲有啲扮藍營嗰啲人係最大鑊咯，嗰啲好中意上街。 唉，嗰啲我哋唔好講嗰啲住。 唔係，梗係唔好幫人哋咩啦。 好啦，嗱咁啊，跟住就有個晚會啦，係咪？即係嗰晚嘅晚會咁啊。 其實就係歡迎 老兵嘅晚會啦。咁啊，即係真係兩岸三地嘅老兵咁啊。因為我都我雖然身在海外啊，咁我都即係不斷喺 Facebook 嗰度，我都睇住，喂，屌，即係個情況點樣啦？咁啊，就睇到即係我哋喺工作人員去到機場嗰度，接啲老兵啦，咁啊順利接到啦，順利接到大陸嚟噶啦，順利接到台灣嚟噶啦。好啦，咁啊嗰晚嘅情形，嗰晚嘅晚會係點咧？即係據聞都幾感人咯。我聽講阿宋又話聽到首咩呢、這個 上個禮拜咪播咗咯， 係咯， 從 花崗上就又話即係又話又眼都濕， 讚人熱淚。 咁我哇咁啊後生仔。你又扮曬兵士咁喺度，咁你 我哋做 所作何為啊？ 即係其實嗱，我哋就做一個歡迎佢嘅隊伍嘅大頭。咁啊，我哋揸支國旗啦。 嗱，嚟就係呢位女勇士。 嚇、啊，呢、啊這個女勇士呢勇士係住喺香港嘅，係啊，住喺香港嘅。咁啊，我同阿文仔就揸支軍旗啦。咁我哋兩個就即係前後咁入，就即係帶領住即 唔係喎，你嗰支先係軍旗喎、 啊。後來出場嘅時候，我哋調翻轉。 哦，即係換翻轉。 係啦，咁我哋就軍旗國旗就一齊同佢列隊入場咁樣。咁其實最感動嘅位置就係咧，當呢啲老兵啊見到我哋著咗呢套衫，即係其實佢當年佢著 過啦，係啦， 佢著過啊，哇，個個係走埋嚟摸啊！摸件衫又會睇下你有啲咩唔啱喎，佢話你寫得唔啱啊，咩呢個又咩你88D 啊88C 啊，即係好多嘢，即係好多意見俾你啊，頂帽有啲問題啊唔啱啊，啊最佢最最。最感人嘅一句就話：我以前啲衫比較唔靚。 啊，呢個事實 啦，我以前啲衫冇咁靚。咁佢話即係可能就笑我同阿文仔比較肥啦，就話即係佢哋以前一個月就食一餐兩餐肉嘅啫。咁啊，即係唔會大魚大肉，可能瘦，仲會即係可能鋼條啲嗱瘦啲咁樣。咁啊，咁即係佢哋即係都其實都可以反映得到同老兵當時其實佢哋嘅喺打仗嘅時候嗰個生、那個環境其實真係唔係。唔係咁好， 當然啦，打仗又邊有 所以即係確柏川有句説話就係話，即係著住草鞋打人皮鞋咧，呢個係呢個真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啊，同埋嗰日有啲大陸嘅老兵咧，佢真係其實好誇張，佢攋一件衫咧，子彈窿都有。 有大把。 咁呢啲係即係可以咁講啊，七十年，今年係抗戰勝利七十年，八十年之後呢啲子彈窿仲可唔可以睇到咧？ 其實就好多好難， 係咪真係都好難啦咁樣？咁啊，咁今次都好多傳媒或者我哋自己朋友都把握機會同佢做個訪問，即係等佢可以留低一啲即係錄影啊，或者嗰啲聲音出嚟講述抗戰嘅歷史咁樣。咁都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因為其實今年就 好得意就係佢哋大陸大搞，就令到香港人咧都重視，都去留意抗戰歷史。如果佢唔搞嘅，大家唔留意，但係佢留意嘅係咩咧？大家反而係留意咗中華民國嗰邊。 係啊， 係啊，即係佢越即係所以就話你越多嘅方言咧。就真理 越求真理， 越求真理啦！即系呢个，我觉得系，所以佢哋九月三号阅兵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因为佢个呢个九月三号阅兵系令到香港人更加清楚真理喺边度。 同埋咧，即系我哋亦都要真系感谢呢个互联网咧，系咪？即系呢个社交平台，喂，你睇下，即系你出一个开罗宣言呢嗰种咪烂鬼海报。 唔系，我谂今次咧，成个即系成个。即係九三閱兵呢件事咧，我哋真係要感激開羅宣言嗰個海報，係成個 turn 咧，你可以睇到，因為呢個海報出咗毛澤東呢個大頭，令到譁然啊，係舉世譁然啊，唔係 好多人去追尋。喂，屌你乜？你哋成日話蔣介石有，毛澤東冇，係唔係㗎？嗱，好多人就尋找呢段歷史，係嘛？從中就認識即係中國抗戰嘅歷史嘅真實啦。 咪咯。 咁所以咧，即係屌呢啲 感激開羅宣言， 食感激九三閱兵啊， 食狗食著屎啦！呢啲又 咁啊，就立心不良咧，咪咁咯。 嗱，除咗即係嗰晚即係晚宴，咁啊，上個禮拜我哋提過啦。今天阿龍又再即親身演繹，你又負責帶隊就帶老兵入場啦。咁就嗰晚我就上個星期我都提過啦，因為嗰晚咧就好多人喺度孖聲四起。咁啊，因為咧， 你而家講緊邊度啊？ 即係八月三十號嗰晚啊嘛。 即歡迎晚會 咯。歡迎晚宴會啊嘛。 孖聲做咩孖聲啊？ 唔係孖無匪賊賊東啊嘛，係嘛？忠貞我哋啲抗日老兵啊嘛。 我以為你搞得唔好俾人孖。 孖就一阵间先孖啦，嗰啲仲有啲嘢要孖嘅。 好啦，咁啊，你讲完晚宴未啊？ 讲完啦， 讲完晚宴，我哋又讲九月一号勇士国云啦。 哎呀， 我识搵做嘅， 咁啊，问我点解搵佢上嚟啊？因为喂，所有嘅每役必赴啊，大佬，屌我哋呢啲就做逃兵喺度后边就扎扎地地咁行啦。 23场战役，佢全部有参与嘅， 真系发泄精液咁啊，发泄精力， 精力啊，后生仔啊嘛。 22场战役都有参与嘅， 其实真系出晒精咯。我哋就一班兄弟就十几人就。即係主要嚟講就兩個項目表演嘅，一個就係八八裝士，一個就刺槍術。咁啊咁啊，其實八八裝士嗰度都係大家，因為其實 嗱，我哋不如由開始講啦。即係而家太快插入去嗰個鎖匙史詩式嗰個劇嗰度。 咁啊係，好慢慢嚟 啦。開始我哋講劉偉啦。喂，點解呢個場裏邊得四支旗咧？ 盟國啊嘛， 美國、中國、英國、蘇聯、 法國。呢張相咧，其實有一個問題太蒙咧，有人突然間講：喂，點解個共產黨旗嘅？咁啊，咁其實我佢睇錯呢個蘇聯旗嚟嘅咁樣。 嗱，咁咧就嗱，法國咧係後來先有嘅，因為咧法國當時都 冧咗國， 係啦，俾人滅鳩咗咯，咁所以即係就算我哋喂開羅會議都冇法國份㗎，咁同埋即係 當時係冇咗嘅。 嗱，呢個咧老實講都係出橋嘅啫，因為為咗要掛中華民國國旗，所以咧。你就要怪美國旗，揾到忠於歷史啊嘛！嗱，歷史上面咧，呢四支旗咧喺抗戰嘅時候咧，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係出現過嘅。 投降嗰陣時候都係呢幾支旗， 係啦。投降簽署嗰個係呢四支。 咁啊，所以咧嗱， 排列有啲唔同。 嗰個會場嗰個佈置咧就咁嘅，嗱，即係都有喺麥花臣場館啦，1500個座位啦，佢開三面啦，因為一面係做咗舞台咁，即係都嗰日我睇嗰個都唔算叫爆曬嘅嚇，大概我估坐到1300人到啦， 輕鬆啲啦，輕鬆啲。 我覺得派飛唔夠，因為正常咧，如果係免費飛嘅話咧，1500個座位咧，起碼要派到接近2000張或者1800張咧。 佢而家好似係派咗1800張出嚟㗎， 係啊，咁就差唔多啦。 唔係啊， 因為有啲人 滿啊嚇，滿唔滿啊？ 嗰日大概 就係1300人到咯， 八成八九成人 都，因為佢1500個座位啊嘛，我見到有一個區都幾吉下嘅。 其實差唔多，如果嗰日再嚟多幾百人嘅話咧，你 唔夠位坐， 唔夠位坐，因為有啲人唔願意攝落去嗰啲單獨位。 咁啊好啦，咁開場嘅時候就當然有啲都唔係太愉快嘅事情啦，係咪？因為上面個場館就因為 rehearsal 啊，要執拾啲嘢啊，咁就唔俾人入啦。咁啊，下面啲老人家咧就排隊，就屌曬鬼， 咁梗屌啦！老人家排隊又， 因為佢哋有個場館個入嗰個 hall， 即係個會堂嗰個 hall 咧又細， 咁咧就啲老人家就被逼喺出面街嗰度咧排隊。 咁、啊、我自己咁樣啦，我因為我佢大會係講七點鐘開始入場嘅，咁我覺得六點九咧就去排隊就差唔多噶啦。咁其實我六點半到， 六點已經人喺度排啦。 我行落去其實已經六點半已經排長 龍啦。六點半 嗱，咁其實第一啦，我哋即係排隊嘅人太早啦，緊張啦，即係驚人。 因為你喂，因為你冇劃位啊嘛，係啊，先到先得啊嘛，大佬。 即係第二樣嘢，我覺得即係如果主辦單位下次有再有咁大型嘅活動咧，就咁要做翻啲適當嘅調節，譬如話你見到個人數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咧，你就要放人入嚟。 第一，你應該有工作人員喺下邊去安撫佢哋嘅情緒。就唔係屌你乜個撚個喺曬二樓嗰度咧，就即係坐喺個 counter 嗰度就唔撚知下面發生咩事。 OK， 好啦，嗱轉咗圖啊。 誒點解郭伯川突然間嚟嘅咧？話事先冇人知道喎。 好啦，咁啊， 點解唔事先搞大啲嘅宣傳啊？ 嗱、這個咧就我哋都你話嗱，因為咧老實講呢啲咁嘅敏感嘢咧，佢分分鐘唔撚俾你入境都得嘅。即係你知道香港政府乜懶都做得出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就到嗰日九月一號嘅大概中午度咧，就先至發放個消息。咁啊，跟住其實已經即係人差唔多到咗噶啦，咁啊，所以先發放消息。 到咗先。 因為咧，你知啦，香港政府呢啲咁嘅特區政府咧，就好撚敏感嘅對呢啲嘢。 之前你知唔知啊？ 我都唔知，唔係我知，我哋知會請佢， 但係都唔講。 係啦，我哋知要請佢啊，咁 但係唔 會嚟啊。咁當然即係 保守秘密， 知我哋都唔講啦。 保守秘密啦。 我同你咁講啦，即係真係接到人。佢真係嚟到， 係啦，個人已經起咗嚟香港境內，咁我哋 先講啦， 做乜都得啦，係咪？屌你冇佢仲喺只飛機上面，佢都有權唔俾你入境噶嘛，大佬，係咪？所以一切保密。咁啊，嗱，成晚嘅晚會咧，其實精華所在咧，就係郭伯川嘅致辭嗰半個鐘頭。係啊，咁啊，即係後 哇，致辭半個鐘啊， 半個鐘啊， 哇，佢又跨夠張喎，九啊幾個啦喎， 係啊，九啊六歲。 我而家睇而家 完全冇冷場喎，佢廿幾分鐘。 佢有冇睇稿啊？ 有。我而家睇 嗰個真稿仲喺張三嗰度嚟。 哇！ 張三立咗份真， 我都影咗相，總共十三張字。係啦，十三張字。咁我而家打緊嘅，即係將個稿咧打做電腦版文字版咧，咁睇下可唔可以掉上網啊？等大家。 係啊，好嘢喎，冇鬧花喎。 佢稍微有少少，有陣時有一兩段個次序調轉，因為我哋喺現場睇到嗰、那個即係、就 是、 個 有 個畫面，咁但係咧就整個流程佢係冇錯到嘅。即係個思路非常之清晰。 咁啊，九啊六歲啊， 好多唔知啊呢個佢係佢即係香港報道好得意啊，話佢行政院長啊嘛。 前行政院長 其實咧，老實講，即係我哋即係了解台灣人啦，我哋會叫佢做前參謀總長，前參謀總長，因為參總嘅地位咧，台灣咧係高過行政院長嘅。 要咁睇，因為咧佢當佢應承出任行政院長嘅時候咧，佢係將所有軍職咧 卸 上嘅，咁所以咧話佢係前行政院長嚟嘅，冇錯， 係冇錯冇錯。 咁當然喺我哋即係我屌我哋好勇鬥狠咁，我哋打噶嘛，所以咧我都 豪總長 嚇，我哋叫佢做將軍嘅，我 豪總長我叫 佢一行過嚟，我話將軍好，院長好，我柒都嗌曬啦，係嘛？咁啊佢嚟都係掀起咗一陣嘅高潮啦，咁無論嚟同走都係，同埋佢係致辭嘅時候咧，都好多掌聲啦，係嘛？ 佢當晚走啊？ 當晚就即刻，佢講完即刻走啦，因為本來就揾佢去送呢個紀念章俾啲老兵嘅，咁都唔夠時間，咁都安排唔到，因為都諗住即喂，如果呢個紀念章係由將軍親自送俾啲老兵，嗰個意義就非凡好多啦，咁但係都趕唔切。咁都好，即係我都為啲老兵都幾可惜， 有點啲遺憾。 呢個幾可惜，雖然唔係我啊，唔係我帶，但係即係如果係啲長官 頒俾我嘅， 正正長官頒咗個獎章俾我，或者嗰個意義唔同。 大成若缺啦， 咁好啦，咁啊， 唔係同埋佢原本我哋安排有個電單車俾佢坐， 係啊，佢唔錯啊， 佢唔錯，即係你 佢仲要行嚟 將軍嚟噶嘛，一路行嚟同大家打招呼嘛，咁啊後屘有電單車我照開。咁佢即係個電單車其實有個 side car 嗰啲電單車，咁佢唔錯，咁佢點都要行，咁啊行入嚟，咁其實都大家一路行，其實都 OK 嘅，電單車坐前面幫我開路，咁啊跟住大家都有即係贏到，好多人俾掌聲， 個個起立去 歡迎佢 啦，係咪 啊？同埋最感動個位就係臨尾。 佢個致辭最後嘅，其實我大家一齊 歡呼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萬萬萬歲咁樣。咁即係 你咁似老長， 係就好似啊，好似我都覺得似係啊，即係佢加個萬萬歲就好嗰個時代啊嘛，咁樣係咁。同埋佢喺裏面好多次喺嗰個廣告裏面好多次重申中華民國喺抗戰嘅地位，係啦，咁佢嗰份廣告咁盡快 send 出嚟俾大家睇啦，我諗係錯嘅。 所以成個晚會咧，我就即係如果喺我個人嚟講咧，成個晚會咧就唔算有咩睇頭啦。咁啊，即係以阿郭伯川呢一篇廣告咧，先至係即係道證翻嗰個中華民國抗戰嘅歷史。因為你從詩儀到唱歌到個史劇，你只係原本將抗日嗰段歷史講出嚟，但就冇強調呢個中華民國， 提都冇提啊！ 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冇郭伯川呢篇嘅演辭咧，咁我覺得即係成個晚會就比較失色啲嘅。 沉悶， 咁我又唔算，我又唔可以講沉悶嘅，咁即係失色啲啫。 聽講又好笑添，聽啲朋友介紹。 好啦，咁我哋再講啦，係嘛？ 佢就係七七事變之後就跟住去九一八啊嘛。 我而家我今日就有咗成個嘅錄影啊，全個過程嘅錄影，咁啊 YouTube 度有啊。咁我其實我未睇翻係咪究竟有冇調亂到？ 呢個唔使懷疑啦，因為我坐喺下邊就佢已經 係九。咁唯一解釋就七月七號到九一八，到八月嘅九月。 唯一解釋，因為據聞咧呢一場嘅即係呢個咁樣嘅晚會咧，就有部分啊外判咗俾其他啲 製作公司。 咁個製作公司嗰啲人咧又唔撚識歷史嘅原來。 哦，咁樣即係睇月份啫，唔睇年份。 喂，睇月份。七七事變做完， 咁啊九一八啦，啱啊，正常啊，九月遲到七月噶嘛，有咩謝峰你又唔啱啦？ 咁就食完月餅先腫㗎， 咁咧就一二八噶咯喎。 係咯，啱㗎啦。所以咧就即係有啲奇怪啦，係咪？即係我作為一個觀眾咁嘅眼光去睇啦。咁仲有就係譬如七七抗戰。咁啊揾扎啲 舞娘 跳舞者啦，嗰啲啊嗰啲 dance 出嚟咁跳一大輪啲中國舞，跟住就完啦。 你為乜 啊？咁即係我哋就覺得喂七七抗戰，你講七七嗱，佢後面個背幕就叫七七事變啊嘛。咁七七事變揾扎人出嚟跳呢輪舞，跟住就 close 咗就第二幕出嚟啦。咁嗰扎跳舞係代表？點樣代表個七七事變個變咧？ 舞者佢又冇特登著一啲叫做係即係同戰爭有關嘅服裝。 我後來我都再去了解一下嘅。本來原來係有槍炮嗱，即係我自己構想啦。應該嗰扎跳舞嗰扎dancer 跳咗輪舞之後咧，突然間就有飛機轟炸，屌你又槍又炮咁啊！本來跳舞一個好升平娛樂開心。即係我哋講緊話當時嘅北平係非常之歡樂嘅，突然間俾個槍炮聲咧就破碎咗，咁嗰啲 dancer 就雞飛狗走，係嘛？咁個鏡頭應該咁，咁但係冇咗，即係冇咗個槍炮，原來係有嘅，唔知點解係冇咗。 即係啲導演，即係黑咗， 可能啲導演嘅功力嘅問題咯。 我又唔講，我唔知啦，即係我唔知 係人哋係用一種咁嘅虛幻無 蒙太奇 現實嘅幻想式嘅表現方式。你唔明㗎啦呢啲嘢，即係冇你聽過啦。 即係萬寶路騎馬，唔知點解食煙同 即係呢啲製作嘅識條鐵咩？ 咪係咯，咁有性格，錫阿婆個嘴啦。 好啦，嗱咁啊，我哋播完首歌，我哋再翻嚟讲埋其他啲花絮啦。嗱，我哋播一首咧，就叫做《杯酒高歌》。嗱，呢首喺抗日咧变到非常之 好。杯酒高歌，同亞視嗰個把乜當歌唔 把撚當歌。嗱呢位嗱唱歌呢位叫張琪啊，呢個女子即係我聽翻佢個嗰個佢喺台灣電視嗰啲綜合節目裏邊唱嘅，佢起到好 Q 高音啊，幾乎我聽佢一起音。屌唱唔唱得曬落去㗎？咁佢真係佢用假音都唱曬落去嚇。首歌就歌手杯酒歌其實好聽嘅一首歌嚟嘅，大家就未必有平時留意啦。咁今日都聽聽杯酒歌呢首歌嚇。咁聽完我哋再翻嚟再講過。 好。